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起床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。清凉，那夜莺啼声起床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 是大年初希望，花市灯火明亮多辉煌，如今春回大地新气象，花迎风盛开放。老大姐小姑娘忙打扮，插上香粉换西装，送上红包花市逛。买只小他都偏爱玫瑰香，吃过玫瑰睡美他有刺，真比兰花俏模样。 是大年初七晚，花市灯火明亮多辉煌，迎进春回大地新气象，花儿迎风盛开放。老大姐小姑娘忙打扮，插上香粉换西装，双双同把花市逛。买只小桃红，又买一只红牡丹，富贵满花堂，百卉千花，金莲吐芬芳，大美阵阵送幽香，神仙吐蕾似金花。说那红梅最漂亮，小伙子他都偏爱玫瑰香，知否玫瑰睡美他有词，真比兰花俏模样。那月月三十大年初七晚，花市的灯火明亮多辉煌，小伙子大姑娘同结伴，双双花市共徜徉。 春回大地新气象，气招展，亲近也有山芬芳，花开富贵满大堂。